对我的一种认可。再说一遍， 微信号是92894769，92894769。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为您报时。 北京时间18点整。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万准， 我是敏丽。这次节目我们共同关注 习近平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广州将适时启用后备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 广州海珠区加强中高风险区临时管控区管理，原则上严禁出区，非必要不出户。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发布，未来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北斗系统。 美国成欧盟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欧盟今冬天然气支出同比增10倍。 今日头条，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指出，舒尔茨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来访的欧洲领导人，这也是舒尔茨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相信访问将增进双方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下阶段中德关系发展做好谋划。习近平强调，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德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该携手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奋进新时代，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报道。 今天下午，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广东社会科学中心举行。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全省社科工作者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和全部工作的重心，要凝聚全省社科资源和力量，发挥好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的枢纽平台作用，各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主力军作用，以及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的排头兵作用，按照5个牢牢把握、7个聚焦的原则要求和省委工作部署，切实把准政治方向，把牢舆论导向，持续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广东落地落实做出积极贡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圳高度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持工业立市、制造强势，不断以产业新动能推动经济新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王建平、陈聪聪和深圳台报道。 深圳优博讯智能制造基地近年来通过自身研发的系统，实现对产品的精准管控，生产效率提升 15%， 人力成本降低了1/3。去年公司智能终端 PDA 产品全球出货量跃升第6，在国内排名第1。当下，公司正通过不断优化技术研发，全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博讯智能制造厂长于学磊： 我们也不仅为众多的制造企业提供了数字化转型服务，而且我们自身的工厂也精益生产，驱动效益的增长。20大报告的话，让我们备受鼓舞。未来，优博讯将继续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制造企业提供更智能、更高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党的20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报告还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为深圳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深圳坚持工业立市，推动20+8产业集群政策落地落实，分批次规划建设好20大先进制造业园区，吸引关键和核心制造业项目落地，同时加大研发投入，精心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为经济稳增长起到强支撑作用。山岩数据董事长陈坚： 党的20大报告提出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作为深圳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科技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我们将持续聚焦大数据存储与管理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和突破，推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实现制造强国、数字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根基，专家认为，着眼未来，深圳应继续瞄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前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抓住数字化转型这一关键引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长远动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刘星鹤： 未来的制造业发展呢，其实还要进一步与数字技术进一步的融合发展，形成一批我们世界级的一个智慧工厂，我们的灯塔工厂，进一步引领我们这个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广东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广东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87例，广州142例，深圳9例，汕头18例，梅州6例，茂名8例，佛山、河源、江门、云浮各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70例，广州430例，深圳3例，汕头13例，佛山13例，梅州9例，揭阳2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5例。 今天下午召开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海珠区、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同志，通报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张浩报道。 广州市卫健委通报，11月3日0点至24点，广州市新增572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有5例社会面新增感染者，其余均在隔离观察或高风险区发现。广州市各区情况分别是：海珠区单日新增433例，高风险区中的桂田片区新增个案逐步减少，但凤阳街康路片区、江海街大唐片区、华州街龙潭片区等高风险区内新增病例数并未见明显下降，特别是凤阳街康路片区的疫情仍在发展中，将进一步强化海珠区社会面防控措施。番禺区近日在洛浦街、大石街和中村街出现的散发疫情存在社区局部传播风险，目前已划定管控区域，及时甄别并公布涉疫场所，快速开展密接甄别、转运隔离等防控工作。在相关时段曾到过涉疫场所的市民朋友要立即向社区报备。白云区嘉禾街、君和街、贺龙街、松洲街的疫情趋于稳定，其中黄石街多日无新增病例，正在有序降级解隔。同德街、仁和街、云城街、新市街散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今天在黄石街、金溪街的管控区域外发现多个核酸混采检测异常， 正在全力追阳排查中。接下来，卫健部门将进一步细化白云区重点区域的管理措施。近期，广州市对照国家最新版关于定点救治医院、亚定点救治医院和方舱医院的设置管理规范和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宁可备而不用的原则，做好定点医疗资源和应急力量储备，扩容收治能力，确保随时启用、应收尽收，明确定点救治医院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十八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普通型及重症、危重症患者，适时启用后备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收治轻型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广州海珠区今天发布通告，即日起三天内进一步加强中高风险区临时管控区管理，严格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原则上严禁出区、严禁跨网格走动、非必要不出户。处经批准承担保障市民生活的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外，其他经营性场所、商铺一律暂停开放或经营。对不遵守防控措施、不按规定参加核酸检测以及借机滋事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因疫情防控需要，广州市海珠区、天河区及荔湾区16个街道今天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今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明后两天进行，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提前准备好粤康码、绿码和考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考点所在地对防疫工作另有要求的，需遵守属地规定。此外，根据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最新要求，近七天内有本土病例的县市区考点的考生，考前需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组委会今天下午发布通告，为全力配合和落实国家及广州市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原定于2022年11月18号至27号在广州举办的2022第20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延期举办，延期后的具体举办时间将另行通知。 广州市商务局以双十一年度大促为契机，举办主题为万券齐发全城开花的花城开花季第二届广州双十一城市购物节。本次活动以消费券为牵引，以线上消费为主线，发动各大电商平台企业积极参与，以实惠的让利、丰富的场景、多样的商品，让广大市民体验线上购物乐趣，同时也为即将举办的第三届直播电商节中国广州预热造势。 商务部昨天对外公布，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广东有两地入选，分别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广州黄埔区。 深圳市2022年网络数据安全共护大会系列活动近日举行，深圳个人信息和网络数据安全共护新机制正式启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王建平、陈聪聪和深圳台报道。 深圳市2022年网络数据安全共护大会上，深圳14家互联网企业代表签署了自律承诺书，向社会庄严作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等10项自律承诺。企业代表黄西飞： 因为一个企业长远的发展一定是要正规化、法制化，就是跟客户是共赢的，所以我们也会加强这方面的一些管理吧。以后 至此，深圳已有35家头部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深圳大学创新发展法治研究院院长叶卫平：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它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底线。如果没有数据安全保障或者网络安全保障，数字经济是不可能得到长期发展的。这也和我们深圳市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深圳是互联网大市，互联网站和 APP 数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强化网络数据保护尤为重要。此次由市委网信办联合多个部门升级举办的深圳市网络数据安全共护大会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引导党委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广大网民等多方共同参与，创新创立法律保护、政策管护、企业守护、技术巡护、个人防护、媒体监护六个护机制，推动互联网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网络数据安全和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提 提升市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深圳市委网信办网络监管处处长郑国兴： 接下来，市委网信办将联合公安、工信、政数、市监等部门，进一步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机制，汇集各方面的力量，将六个户的工作落细落实，进一步营造安全清朗的网络空间。 一组的士消息，珠海台第九届台湾青年岭南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体验营开营仪式今天在珠海举行，活动为期五天，45名在广东学习就业生活的台湾及大陆青年将参观珠海高科技企业文化活动场馆及规划展示厅等。 东莞台，东莞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将于12月1号正式实施。东莞市医保局表示，通过改革，既能适度回应群众对设备转诊不便、机药保障不足等问题的关切，又避免群众重新扎堆大医院门诊和设备业务极度萎缩，协同分级诊疗。此次改革将对东莞个人账户支付范围进行调整，增加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缴费，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 云浮台，今年以来，云浮市加强农村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全市共完成43所农村小学体育场地升级改造，省级安排专项资金共1500万元，完成率达100%。农村小学生均体育活动面积不达标，体育场地没有硬底化，体育器材缺乏等突出问题得到基本改善。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其他方面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当前北斗应用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卫士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面向未来，中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北斗系统。请听报道。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约1.2万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6个部分，全面回顾了中国北斗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示了北斗系统进入新时代以来，形成了服务新能力，实现了产业新发展，构建了开放新格局，开启了未来新征程。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成奇表示，北斗3号开通以来，系统运行连续稳定可靠，服务性能世界一流。 北斗3号在轨30颗卫星运行状态良好，新上300余类，数百万个气部件全部国产，性能优异，实测表明全球定位精度优于5米，亚太地区性能更好，服务性能全面优于设计指标。 冉成奇介绍，当前北斗应用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出口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此外，白皮书还首次规划了2035年前北斗发展蓝图。 中国将建设技术更先进、功能更强大、服务更优质的新一代北斗系统，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授时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时空设施基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今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请听报道。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介绍，个人养老金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办法明确，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

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 操作前看看企业微信 25742432574243，分享的盘前策略和热点分析，心里有底气多了。记住了，企业微信号是25742432。